波波和旺旺。小熊波波和小狗旺旺是邻居，又是朋友。有一天，小熊波波调面粉，打鸡蛋，做了一个大蛋糕。别看小熊笨手笨脚的，这蛋糕做得可好看了，上面浇了一层奶油，红的花，绿的叶子，中间还有四个字，生日快乐。哦，原来明天是小狗旺旺的生日，这蛋糕就是做了送给小狗旺旺的。蛋糕做好了，天也黑了，小熊波波忙了半天，挺累的，就上床睡觉了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小狗旺旺来敲门， 呼噜噜，呼噜噜。 小熊睡得太熟了，一点儿也没听见。小狗旺旺心里想，小熊波波睡得这么熟，我来跟他开个玩笑。小狗旺旺开的什么玩笑呢？你瞧，他回家去拎了一桶黑墨水，拿着一个大刷子，绕着小熊波波的房子走了一圈，刷刷刷，刷刷刷，把窗子上的玻璃全都涂得黑黑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出来了，把小草上的露珠照得亮晶晶。可是小熊波波的房子里还是跟黑夜一样，是吗？他家窗子上的玻璃全给涂得黑黑的，阳光照不进来哇。小熊波波醒来了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说，天还没亮呢，我怎么醒得这样早呀？他把眼睛一闭，又睡着了，呼噜噜，呼噜噜。到了中午，小熊波波又醒来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说， 咦，天怎么还没亮啊？现在是几点钟了？让我起来瞧瞧。 他下了床，点了一支小蜡烛，刚走到挂钟跟前，当，当，当，当，挂钟敲了12下。小熊波波说， 哦，挂钟敲12下，没错没错，现在是半夜，有谁半夜起来的呀？ 他呼的一下把蜡烛吹熄，又钻到被窝里去睡觉了。 呼噜噜，呼噜噜， 小熊波波一直睡到晚上， 又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。他一蹦，从床上蹦下来，嚷着，饿坏了，我饿坏了。 是吗？小熊波波已经睡了一个夜晚，一个白天，又一个夜晚了，怎么不饿坏了呀？ 这时候，小狗旺旺正躲在小熊波波家的窗子外面，听见小熊波波在叫，饿坏了，我饿坏了， 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不过，他笑起来不是哈哈 哈, 哈，是旺旺旺。 小熊波波听见小狗旺旺旺笑，连忙打开窗子。 啊，太阳照得他眼睛也睁不开了。啊，窗子外面，山坡、树林、草地都让太阳照亮了。 小熊波波这才知道， 小狗旺旺给他开了个玩笑， 害他睡得那么久。 小熊波波捧出那只大蛋糕，对小狗旺旺说， 旺旺呀旺旺，你生日，我做了个大蛋糕送给你。 小狗旺旺看见那大蛋糕，上面厚厚的一层奶油，红的花，绿的叶子，中间还有生日快乐四个字，高兴极了，一边来切蛋糕一边说， 波波，我的好波波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 小熊波波把手一缩说，慢点，我问你，你是哪天生日呀？ 昨天呗。 是吗？你的生日已经过了，真可惜，真可惜，我做了又甜又香的蛋糕，也没法送给你了，只好留着自己吃了。 小熊波波说完话，就大口大口吃起蛋糕来。小狗旺旺耷拉着脑袋，咽着口水，回家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